时间，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有请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的进展情况。 北京冬奥会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冬季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中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今年1月18日到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视察北京冬奥会3个赛区，主持召开筹办工作汇报会，并发表重要讲话。5月7日，习近平主席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电话时表示，愿同国际奥委会一道，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为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这也是习主席在4个月之内2次与巴赫主席通电话，表明了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对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向国际社会进一步表明了如期安全办赛的坚定信心和决心。筹办以来，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家地区奥委会等方面紧密合作，全面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认真践行奥林匹克2020议程，全力推进各项筹办工作。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我们对疫情防控和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同样重视，创新工作方式，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工作不断，力度不减。各项筹办工作都在按照计划如期推进。一是筹办工作总体计划顺利实施。制定筹办工作总体计划，与国家部门、北京市、河北省建立密切的协作、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按期有序推进各项任务。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一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